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大家好，我是韩健，咱们接着聊老何家的事儿啊。我跟老何家住一个小区，就是那个爱家小区，没事底下遛弯的时候啊，碰他们家人老聊聊天。这不前两天吗，在小区里还碰见小何了呢，说起这个爱好来了。他说，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家每个人都有爱好。我说，是吗？你说说。他说，我这个爱人佳佳，您弟妹啊，在家里头爱弹钢琴。我说，啊，这我知道啊。我儿子欢欢呀，爱拉小提琴。我说，是，听他练过。他说，我爸爸老何爱唱戏。我说，是，听他老吊嗓子吗？哎，小何，你擅长什么来的？我呀，我擅长忍受。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说起这老何家的故事啊，老人往往都很有发言权，从平房到楼房的变迁呢，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感触。在老何家呢，身为一家之主的老何晨练刚回来，就听说了这个吊顶的事儿。 所以说这房子的事情就得精益求精，他不能矬子里头拔将军，将就材料。想想还真是怀念当年大杂院啊。一说起平房，我就想起当初耿大爷家漏雨那件事儿，他真是逗死我了。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那时候还没你呢，你爸爸才跟你差不多大。那天住在咱们家隔壁的耿大爷突然找人来给他修屋顶，不过漏洞只是一个小米粒儿那么大。 这么小他是怎么发现的呀？ 后来他告诉我，有一天下雨的时候，他坐在下边喝一碗汤，居然喝了三个小时，这汤都没喝完。 哎呀，这个大杂院的生活啊，真是挺有意思的。那住过的朋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虽然啊，没有楼房那么方便，可是家里边都特别热闹，邻里之间呢，也都特别的和睦，时不时的就会有邻居来串门。这家要煮了饺子呢，也会端到对门呢，让人家尝两个。在家里的说说话呀，聊聊天呢，非常的高兴。咱们接下来呢，就听听刘德印唱的天津快板，叫《趣谈大杂院》。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不扯闲片，说说过去我们家住的大杂院。就我们这个大杂院啊，在河东李家滩儿，李家滩儿走不远，北口一拐弯。您别看这个地点不算太起眼儿，可坊前左右这一块儿就属他八家儿，是户多人也杂呀。哎，家家有小孩儿，光六七岁的小闺女就占了一少半儿，整天叽叽喳喳，是连跑带颠儿。那小青年爱听音乐，还成天的放唱片，是音响夹扩大呀，能震破房子盖儿。哎呦，您就听吧，什么你爱我呀，我爱你呀，嘎嘎嘎嘎嘎，也不知唱的哪一段。哎，有的个别家哎，还养活了两只鸡，这两只鸡也不搅闷，天天打鸣。鸡朝小孩闹啊，乱乱哄哄哎，就像一个马戏团儿。你要上夜班，就甭想闭会儿眼儿，吵得你是耳朵发鸣，脑袋发胀，睡不着觉，你来回直反班儿。你还别言语，就得干吃哑巴亏儿。如果你要不服气，就给你来个赞儿。那位同志说了，嗨，既然睡不着，干脆院里聊会儿天吧。 您可别提院啊，提起这院子我是七窍生烟，就这个大杂院是有人霍霍没人知道，光家家套出个没修会能堆成小山尖儿，尤其下水道上面顶满罐儿了，要到了夏景天儿啊，你苍蝇算过年了，是吃的喝的应有尽有，甭花一分钱儿，就像进了大饭馆儿，什么包你躺着西瓜皮呀，枣核烂梨片儿，是冬瓜瓤子瘦火柿子烙饼嘎那擀饭嘎，外带馒头块儿，呵。乱七八糟哎，就塞满了地沟眼儿。周围这环境啊，你想想嘛模样吧，哎，特别那个味儿，能呛您一溜烟儿。没两下子进这院儿，您得把鼻子眼儿啊塞俩瓶子塞儿。尽管如此，也没人伸把手，谁干谁嫌远。谁都想偷懒，可偷来偷去这个地方成了三不管了。哎，您可听准了，这是大活的地方，全都没人管，可各家各户各门口各抱着一套，你看这家堆破矿，那家堆破烂，这家垒鸡窝呀，是那家打炉台，有的实在没马放了，弄了堆砖头子在院子里添彩儿，是越摊面越大呀，哎，越堆越没边儿，那挺喝两滴大院子就变成儿套眼儿了，还成天吵嘴架呢，说为了省地盘儿，有时为一个土箱子也得闹翻脸儿，什么三姨姥姥王二大爷一概没面儿，还愣提对待姐姐都剩绷紧这根弦儿了。我这段小快板啊，可不是逗你玩儿，我们过去的大杂院它就是这模样。哎，这都是历史了啊，都过去十几年了。如今我们家住进高楼大厦，有静的小雪它就像大花园，你要再找以前的大杂院，不客气跟您讲，只能看相片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相对于老何怀念大杂院的生活呀，家里边最小的成员就是这孙子欢欢，人家更喜欢住楼房，打从记事儿起他就住在这儿。哎，这个孩子的天性啊，那就是玩啊，什么都爱玩，什么都能成为他的玩具。可是欢欢这玩具啊特别，什么呢？就是他们家那个推拉塑钢窗，这个他特别爱玩。 欢欢，你以后别再玩咱们家那塑钢窗户了。 为什么呀？推推拉拉的多好玩啊。 你要是老那么弄的话，窗户就该不好开了，而且还会发出很刺耳的咯吱咯吱的声，听话的好孩子就不会这样做。 爷爷，那样怎么不好了？我觉得反而会更好。 更好？哪儿好啊？ 那样一来，窗户就成了最先进的防盗装置了，一是能自动报警，二是天天提醒咱们要注意防盗。 这个只是一句孩子的玩笑话，谁也不会当真的。真让自个儿家这窗户变成这样，当初老何他们决定搬到这儿的时候啊，那可是全家人经过反复商量的。所以说呀，不论是搬家买房，那都得经过深思熟虑。下边咱们就来听听徐德亮、方清平合说的相声《谁比谁狠》，这是一段讲述买房故事的相声段子。 说实话啊， 一年能挣多少钱？ 我也不怕你吃醋啊。 嗯， 十万。 这胡说啊，甭信各位啊，这是胡说。一年多少？ 十万。 就您这个又能写又能演，最起码得1000万。 我没那么些钱。 反正您，我听说您买房了。 买房倒没有，买不起。 啊，没买。 没买。 我听说您要买房。现在北京房价多少钱啊？ 对呀， 过去大腕大家都看过 电影啊， 什么宽带啊，什么光缆啊，能接上都给它接上。楼上有花园，楼下有游泳池。 对 啊，楼底下弄一个英国管家，戴假发，很绅士的那种。 嗯， 甭管业主有事没事都得很英国腔的问一句 ：“May I help you, sir？” 倍儿有面子。哎，你说就这样的房子得卖多少钱一平米？ 这怎么也得2000美金吧？ 2000美金那是成本 啊， 最起码4000美金。 那么贵？ 我告诉你，还别嫌贵， 嗯， 绝不打折。哎，现在就是不买最好，但买最贵。 嗯， 这是2001年的词儿。 现在呢？ 拿它当笑料听，当包袱听。 对呀。 现在您算算 啊， 4000美金按现在的比率1:6.几，4:6才24000。这您只能上五环边上买房子去。但是我就想问一句话。 什么话？ 英国管家在哪儿呢？对不对？您买房我知道啊。 啊， 别瞒着。 我瞒着干嘛？ 你女朋友逼的，对不对？ 啊啊， 他女朋友太狠了。 我女朋友啊？ 对不对？我嫁给你，我嫁给你，我最起码我得有地儿住吧。对不对？你是个狗还得有个窝呢吧，你是个猪还得有个圈呢。我嫁给你连个棚子都没有，猪狗不如啊。这个您追着女朋友稍微惨一点 啊。 另外我知道为什么您要买房啊。 为什么？ 为孩子，对吗？ 那对呀，为孩子有个好学校。 你看现在都是这个， 嗯， 名牌学府旁边， 对呀， 能够进入什么什么中学，什么什么小学， 买房。 瞎掰的事儿 啊， 瞎掰的事儿。 怎么会瞎掰啊？ 这孩子要是知道用功，在哪个学校也能考上北大。您别看您这样，把所有的钱全拿出来买房， 啊， 够狠。 对呀， 真够狠。我可听说了 啊， 归了包堆，加在一块儿，可能有个几十万。 对呀， 在手里，首付都付不起。 没办法， 首付都不成。 对呀， 天天到哪儿就首付，人以为他首付呢。 嗨，我是交不起首付。 就是啊。没办法， 嗯， 算了半天，就自个儿那首付啊，能买那房子呀， 啊， 嗯，那卫生间比主卧都大， 那就睡那里呗， 忒小点了， 嗯， 没办法，借钱，跟谁借 啊？ 只能跟自个儿长辈借， 对呀，啊， 跟老家借， 嗯， 爷爷奶奶， 对， 姥姥姥爷，太爷爷太姥姥，大姨姥姥二姨姥姥三姨姥姥四姨姥姥，大爷爷二爷爷三爷爷四爷爷， 借到秦始皇那儿去了快。 反正等等的吧， 嗯， 所有老家的那些个棺材本啊， 啊， 您全给拿过来了， 为买房啊。 所有老家买骨灰盒的钱您都拿过来了。 对呀，啊， 一共凑了多少钱啊？ 一共 20多万。 对呀，啊， 20多万。 他们就只能把骨灰撒入大海了，以后 填到房钱里边。 嗯， 20多万，您算算，要4万块钱一平米，这也就是一个厕所那么大地儿啊。 也是， 以后你住进去上厕所，你不得哭吗？ 我哭什么呀？ 那不是厕所呀， 那是 你们家祖先堂啊！ 嗨， 对不对？ 你们家祖先堂搁那儿， 那够狠，嗯，您够狠。但有一样啊，您再狠， 嗯， 没有我狠。 你怎么了？ 我呀， 啊， 我不买，有钱都不买。 那你住哪儿？ 住哪儿？ 给人当小三儿去。 您媳妇儿用人吗？ 我媳妇儿不用了，我们有儿子了。 怎么说？我们家有祖产 哦， 哎，就在这旁边西四这儿有一个小平房， 呵， 10多米，要卖，我现在能卖100多万，我把它卖了，哎，卖了，我绝不再去买房去啊！ 您干嘛？ 100多万 啊！ 我拿去，我首付，我再贷100多万。每年我再还那么些钱，不干那事儿。 那你住哪儿啊？ 住哪儿 啊？ 开始租房。 哦，租房住。 哎，租房后来也不行。 怎么？ 它不稳定了。 对呀、 啊，尤其咱们中国这租房市场啊，现在太不正规。 对， 那我就让房东轰出来过。 为什么？ 嗨，过年放炮仗、 这没错啊。 外边冷啊，我嫌。 你在人家屋里放啊？ 我就为自个儿高兴高兴啊！ 要我给你踹出来？ 其实房东也不知道，街坊报警了。 嗨，怕着了。 没办法，房东够狠啊。 嗯。 啊，押一付三，那一他都没还给我，就把我连铺个卷给轰出来了。 那是你违约。 没办法，我挨着小区去找去，挨着看那条去。 呵。 看看租房的条。 嗯。 啊，这是出租的条。治病啊，这我不看，这没有啊。哎呦，一直看到晚上没找着房， 那怎么办？ 天降大雪呀、啊！ 哎呦， 给我冷的呀！ 呵， 我就在小区的一个角落坐下了。 啊， 我划着了一根火柴。 哎呦， 从火柴里我看到了很美好的景象。 嗯， 我们家的长辈都冲我笑。 嗯， 啊，我爷爷、我奶奶、我姥姥、我姥爷、大姨姥姥、二姨姥姥、三姨姥姥、四姨姥姥、大爷、二爷、三爷、四爷、五爷爷。都跟我说我们每人啊有一个四室两厅，都是大客厅、大厨房、两进的厕所。 好 啊，明儿我都遗传给你，你是遗产的继承者。哎呦，我特美啊， 是卖火柴的小耳钉啊。 后来我想明白了 啊， 这东西不能信。 对， 这叫童话。 没错， 童话就是麻醉我们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 那你信什么？ 我信什么干嘛、 啊、 享乐。 你怎么享乐？ 我现在我把房买了100万啊。 对呀、 啊、我是百万富翁。 你 我玩吧。 你玩谁？ 我只玩。 不是你玩什么？ 我吃喝玩乐了、 哦、啊， 我干嘛把它填到房子里头啊？ 啊， 外边那么多地儿，那地下通道什么的 啊。你拿那么些钱睡地下通道？ 你瞧瞧，找好地儿啊！ 啊， 我们家楼前面啊， 嗯， 有一个这个立交桥 啊， 桥底下有一个车拐弯的这么一个地方，哎，里边有这么一片空地儿，我就把我们家搬到那儿去了。 那算好地儿？ 那太好了！每天起床之后， 嗯， 我在我的院子里，啊，我弄一杯咖啡。 这院子够大的，反正是。 桥底下不大呀。 这院子 啊，就有阳光地儿就是院子， 有阳光的地儿就是院子， 没阳光地儿就是卧室。 哎呦， 夕阳西下，我的院子越来越大呀。 啊，对，太阳越照越大， 高兴玩呗 啊， 有钱怕什么的？吃饭没关系， 怎么着？ 下饭馆，宫保鸡丁多少钱？ 多少钱？ 醋溜鸡片多少钱？ 嗯， 炸鸡条多少钱？ 哦， 酱鸡翅膀多少钱？ 您没离开鸡呀、啊、这。 十几二十块钱，我百万富翁。 对， 我糟着吃，我能吃到死。 对对对， 对不对？ 你能吃一机场。 就是，而且我要懒得去，我叫外卖呀、啊。 人给你送吗？你那地儿？ 我有手机呀、啊。 我还有手机呢。 喂，给我来一箱鸡翅膀。 呵， 啊，就送到这立交桥下边。对你来就看见我了。哎呦，我一看这小孩啊，骑着自行车，后边带着那食盒。这不都是为房子奔命吗？ 可不是吧？ 你对人家你得谦虚一点 啊！ 我赶紧从床上下来，我赶紧进来，别敲门，来进来。 还能有门吗？人就敲。 我是为人家好。 我说你甭为人好， 对不对啊？你平时电视不看？ 你也有电视啊？ 电视没劲。 嗯。 想看我花钱不行吗？ 你花钱干嘛？ 看电影去。 哦。 咱百万富翁电影票多少钱？60块钱吧。 对对对， 80吧。 对， 咱能看多少场电影？ 你随便看， 想玩玩呗。 哎呦， 那回我好花200，我看宽银幕的。 呵， 阿凡达。 好， 看完我赌心回来了。 怎么了？ 外星也没防住啊。 嗨，人那也睡树上。 没办法啊，在屋里待着玩啊、 嗯， 对不对？东西全卖 了，他卖了， 冰箱、洗衣机卖，现金为王。 哎呦， 没人管， 嗯， 那都管钉子户去了。我们这散户没人管。 嗨，你们算散户 啊？在桥底下待着， 嗯， 呵，舒舒服服也美。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钱得看好了。 对呀、啊，你在睡立交桥，这钱不行啊， 想搁卡里呀、 啊，存起来， 搁卡里、啊。 嗯，这不错。 卡呢，缝到裤衩上。 呵， 睡觉我系着裤腰带睡， 裤衩还不能换。 你瞧，小偷过来啊。小偷胆敢偷我钱，我就喊非礼。 嗯， 哼，我本来以为我这么活得挺好，没想到那天过来一带红箍的， 啊， 告诉我说这桥底下规划了 啊， 改停车场了。 哟， 我这客厅就划出七个停车场来，一个小时10块，一天是1600多。我一算，我这100万盯不了2年。 对呀， 这么玩不成啊。 怎么办呢？ 想了很多办法都不成。 嗯， 没办法，我觉得我够狠。 嗯， 不行啊。 就是 啊，现在就这样啊。 对， 还得买房。我一算，我都糟出20多万去了。 嗯， 也就剩80万了。这在哪儿能买房啊？ 在哪儿啊？ 大兴边上。 那可以， 我上大兴边上看到房。 买远的， 一共啊3平米。 嗯， 30多平米啊。 这样我想也是，你得站着睡，要不然 就是，那我就是买一棺材啊。30多平米，好歹是个家呀。我把钱交了，我就搬进去了。 啊， 好歹装修装修。 嗯， 还有一小阳台呢。 嘿， 还有一半平米小阳台，也有叫飘窗的，是吧？ 飘窗， 啊，我站在那个阳台上，我很高兴的 跟玻璃罩子里似的在那。 我得宣布一下， 哦， 我有房子了。 好， 同志们，我是有房子的北京人呐。 对， 这时候来条短信， 说什么呀？ 河北移动欢迎您。 到固安了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德亮、方清平合说的相声《谁比谁狠》。最近啊，在这个小何的单位发生了一件和房子有关的事情，居然有人在单位里头盖起了房子。您听着新鲜吗？而且盖的还不止一座，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佳佳，说出来啊，你可能都不相信。 嗯， 最近我们办公室啊，有人给那小乌龟盖房子。 啊，给乌龟盖房子，这是怎么弄的呀？ 这前天上班啊，大家刚进办公室，就听见前一天晚上值夜班的同事在喊：“看看我给小乌龟盖的房子。”大家这么一看，是用那硬纸壳子搭的。这一位同事高呼：“盖中盖呀！” 这是谁想出来的呀？想象力还挺丰富。 哎，你听着呀，这下午的时候，我们到那办公室啊，听到另一位值班同事说，他也给小乌龟盖了房子。我们一看呀，是用那塑料板搭的。这一位同事又高呼了：“新盖中盖啊。” 那昨天还有人盖吗？ 昨天进了办公室，我们直奔小乌龟的住处。天哪，你猜怎么着？ 啊， 嗯，这新房子又起来了。这又一位同事高呼：“巨能盖啊。” 哈，小何这几位同事真是太能联想了啊，一般人绝对都想不到。行了，关于老何一家的故事咱们先听到这儿。最后为您送上这首陈明演唱的《快乐老家》，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回见。